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慢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多，天气阴，中午前后空中转受西北气流的影响，阴云消散，有二三级兼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转好，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南二环开阳桥到陶然桥由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四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我们再来说说高速公路的运行情况了。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是行驶缓慢的，在东六环外环由南向北方向次渠路段52.1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呢暂时是无法正常通行的。目前呢，徐庄桥北至次渠路段的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工作人员正在积极的进行现场处理，请后方车辆耐心等待。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哦耶啊，各位今天早上呢跟我们又在这个电波当中相遇了。那每天早上高磊来了以后呢，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状态。 什么 好困呐，我又没有睡醒。我说那你晚上都干什么呢？ 我在睡觉啊。 我你知道我在工作，我看稿子，我编稿子，我写稿子，我特别忙。 首先声明这稿子不是我编的啊，编的差别说我啊，我告诉你。 姐，我错了。 这周谁编稿的啊？ 是姐吗？ 哎，你看啊，就是高磊，你比如说，哎，有的时候看高磊胖了，这高磊，你怎么胖了呢？啊，哎呀，不是胖了，最近我工作比较忙，我编稿，我写稿， 对呀，我都没时间睡觉，哎、 就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呢，推脱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就说说高磊为什么胖？没有，不是， 就说说高磊为什么有这些没有头绪、没有理由的借口？ 没有， 走吧， 不说高磊， 好吧， 不说高磊， 啊、不说 今天咱们说说大家的 啊、哦， 互动的话题是这样的，说一说你听过哪些让人抓狂的借口？ 就是这借口根本就没有道理。 对对对，你经历过哪些借口？ 啊、哎呀， 啊，就是明明迟到了，非得说啊，我车胎爆了。 你是说星期一那位同志吗？没有，开玩笑。哎，你说我鼻子上为什么又起大包啊？我这些天，我告诉你，这半个月， 哎，不是 左鼻翼起一个，右鼻翼起一个，现在鼻头中间 两个鼻子。哦， 左鼻翼和右鼻翼 啊，我 听清楚了。 我左鼻子起一个，右鼻子起一 个。我又不是牛魔王，我 想活来了啊，这可以啊。哎，这个不过刚才说一点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现在这个天有可能太干燥了， 太干燥了 以后呢，容易上火。你像我鼻头起了一个。高磊鼻头上起了一个、这个、 好大的、 一个大红包， 但是比我还大的还有 下名儿， 对、啊、他整个鼻子都是跟匹诺曹一样， 他就跟那个鼻子上长了个鼻子似的，你知道吗？哎，所以大家这个天干物燥，一定要注意降火啊！ 对对对，多喝水。 哎， 这鼻子是主哪儿来着？肺还是肝儿啊？ 鼻子啊， 肝火比较旺是吧？ 鼻子主鼻啊，好，那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说一说您都听过哪些让人抓狂的借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汽车保有量达到了564万辆，位居全国第一位。 嗯，还有就是春运抢票进入高峰期啦， 还有就是本市未来两周流感强度将趋缓，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吧。据公安部最新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达到了3.10亿辆，那么其中呢，汽车是2.1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到了3.85亿人，那么其中呢，汽车驾驶人是3.42亿人，全国有7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已经是超过了300万辆、 哦、 其中北京已经是高达564万辆，位居全国第一啊。 哇， 你咋 难怪林哥那节目那么火、啊，哎，今年呢，今后啊，市民前往慕田峪长城、黄花城、水长城等怀柔西南部旅游景区，将无需绕行怀柔新城。目前呢，已经入场即将施工的这个叫天北路北延一期道路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怀柔区西部路网结构。今后呢，怀柔区将重点推进天北路北延一期、通淮路、怀柔段、燕鸡湖北二路等5条道路的建设，不仅加强怀柔与城市副中心的联系，还将更好的连接燕鸡湖国际会议都与怀柔科学城这两大功能区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电网。国家电网公司啊，计划到2020年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12万个，建成覆盖京津冀鲁长三角地区所有的城市以及其他地区主要城市的公共充电网络。那么在目前已经是建成的全球最大智慧车联网平台基础上，接入充电桩300万个， 哇、 那么基本实现电动汽车城市内畅行无阻、城市间出行无忧。 没错啊， 我告诉你，我跟大帅还真经历过 哦， 就这个电动汽车啊、哦，这个我们俩一块开着车出去，我天、啊， 哎呦， 这个电池刷刷的就往下掉啊，这没10分钟就10%就没了呀！ 别瞎说啊，我是跟我女朋友一块出去， 那次我是跟谁？我在梦游吗？ 哎、你是跟是我跟你讲过那个事儿 哦， 有一次咱俩开着电动车。 哦，对对对对，还真是。 你瞅着你的记性。 哦，真的开过，真的开过。 对对对 对对对， 是吧？啊，然后你还 咱俩去干什么来着？哦，不能说。没有，哎，没有，没有，真的是我们俩出去，反正开了一个电动车，然后那个 巨冷那天， 巨冷、哎，这个天一冷啊，电动车容易掉电。 对 啊， 到最后的时候，快到我们的目的地的时候，那个电也就。啊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啊、基本上剩10%几的， 对对对，哎呦！ 但是这已经不错了，剩10%它还能开， 能开。 有的车是到20%就咚 就灭了， 就跑不动了。 哎呦呦呦呦呦！太吓人了！ 所以电动车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 是是是。 所以如果我们的充电桩更多一些的话，尤其建一些快充啊，能够、解决一些就是大家使用充电汽车的一些后顾之忧啊。 没错。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以后呢，市民们要去天坛医院看病，就不再是二环里的老院区，而是四环边上环境优美的新院区了啊！北京天坛医院拆建工程的一标段已经实现竣工验收，天坛医院新院启动试运行。天坛医院迁建工程一标段是医院的最主要部分，主要包括专科门诊楼、病房楼、一级楼，还有这个综合门诊楼、急诊抢救楼、感染疾病科楼，还有康复医学楼等10个建筑单位，建筑单体啊，总建筑面积达到了26.7931万平方米，是原天坛医院建筑面积的3倍啊。床位增加至1650张，预计单日门诊以及急诊量可以提升30%，从而缓解市民挂号难、住院难等问题。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中的课程了，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指导，这有了，哎，这个标准指导了，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考试该怎么考，这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哈。那么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4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历时4年的修订已经完成了，语文课课标当中专门设置了学习专题，要求学生啊广泛的阅读先秦到清末，哇，这几千年的历史，哇，到清末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古诗文，天哪，并且背诵72篇，你说说现在你能张嘴就来的还有哪篇？ 什么？你说什么？ 就是古诗篇嘛。 哦，古代的诗篇是吧？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这 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 对对 唐宋名家的作品、啊。 我就问你，作者是谁？ 李白不是 李 白。不是 哇耶，我就知道他肯定不知道。哎，你就光知道被鹅鹅鹅都就着烧鹅吃了吧。哎， 你怎么知道我是喜欢吃烧鹅呀、 啊、你什么不爱吃？ 哎呀，广卫可好吃了呢。 哎我们在说诗篇怎么就成广卫了、 哦、 对不对？ 是是是啊，继续说哈、这个背诵还要求咱们的学生朋友背诵72篇首经典的作品，诵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那么此外呢，学习科目增加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些小语种，课程的类别呢调整为必修选课。那么选择性的必修的课程和选修课程啊，选修课程学习呢可以自主选修，可以学而不考，哦，理解了，或者是学而备考，准备考、那么这个课程方案和课标呢将从今年秋季学期起正式执行， 哦， 就是扩大大家的这个视野， 哎， 让大家接触更多的内容。 这条新闻说完了吧？ 是吧， 说完了吧？鹅鹅谁写的？ 你查到了吗？查到了吗？ 什么？这还用查吗？啊啊、真的是谁写的？ 谁写的？ 啊 啊！你公布一下答案。 哎呦，让你高磊啊！你这脑子真的是满脑子烧鹅呀、啊！骆宾王啊！说出来以后很陌生是吗？哎呦，我的天哪，雷！ 哦，真的是啊，是吧？ 啊， 哦，骆宾。骆宾王， 对对对对，是是的。 哎，我怎么满脑子都是王维呢？不是咱们台的啊，不是咱们台的那个维哥 啊， 你们王维嘛？ 哦，是是是，所以你反正你喜欢谁就说谁吧。 是是是， 好吧好吧， 我 们已经没法要求你了。 最喜欢的是诗仙李白。 我们就是一个病人，有什么？哎，李白的诗，顺手来一个，来，李白。 安 雷，对高磊，对不起，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坑的你有点狠。 没有， 李白 王一坑的我狠。 李白， 李白啊，李白，你提个醒呗。 李白，李白啊， 李白 这还不够提的醒吗？ 哎呀妈呀！天哪，救救我吧！ 那我就问你，你说你为什么就是、你给个理由和借口呗？ 啊， 你觉得你为什么 说不出来， 就是都还给老师了呀。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说的就是借口啊。您都听过一些什么样子的你特别想吐槽的借口？ 我这个借口真的特别好啊，我都还给老师了。 老师说我一个都没收到，是不是？你还哪去了啊？你怎么还给我的？你别说是我的学生好不好？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你听过哪些借口啊。 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发来的吗？哎呀，真是，都不帮我， 谁不帮你了？摩擦儿说了，张口就来啊， 那你倒是说呀， 床啊，床还想不起来，非得这床你都想不起来，床， 什么床？ 席梦思床。 哦，床前明月光，哎，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低头思故乡。 哎呦，好家伙！ 哎呀妈呀，真是憋出了一句、哎、 什么床？哎，这个磊磊，你上学的时候，就是你学习不好的时候，你回家跟爸爸妈妈介绍，你真的是你都用什么借口？ 哎，我真的呀、啊，我真的我保证，我小学六年哈，从来没有掉过前三，全班前三。 别说你是日坛 小，不是，我是东大桥小学。 对不起。东大桥小学前三的， 对、哎、 我们一会儿东大桥小学一帮人说，这不是我们的水平，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水平。 你知道当时我的班主任周之如老师还建议我跳级呢、嗯、从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 他可能就那意思是你啊早点毕业赶紧走好吧。你理会错了啊。 理会错了呀。 对对对，他跳级的意思基本等于开除。 就是他教不了我是吧， 基本等于要开除你啊。来来看看大家的理由。 我都误会了四十年了，你说说、哎、 对。您都听过什么样子的这个理由和借口是你特别想吐槽的啊？这个我是年少的欢喜说，刚才一直在开车，我这把车停在路边刚要发，你也说出来了 是吧、啊、 就是他停在路边刚要给你发， 床前明月光，明月光。 大哥你是不是也只会这首是吧？要不你再停靠边停着再发另外一首我看看、啊、不带茶的啊、哎、 不带茶不带茶。 来来看一下啊， 硬十六说，哎呀，坑老师呢，还说老师名字。 嗯， 老师说这个锅我不背。 对，就你没说你老师的那个名字吧？你们老师是那个谁？ 周之如。 你看又说出来了 啊！对不起，周老师， 周老师，我替你教训他。来看看借口，那个豆腐乳说了啊，说借口今天啊，说这个前段时间看到网上还有一新闻，说有一小伙去相亲。啊，看到了姑娘挺满意的，但是姑娘呢没看上小伙儿，于是呢就给了个什么理由和借口呢？说，哼，一个27岁的男人还在穿说是还在穿某部的运动鞋，我们不合适。这算不算是黑某品牌最惨的一次？我觉得这是不是恶意营销啊？ 我觉得是， 是不是、啊？ 而且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这女孩也没必要去考虑他，这男孩也没必要考虑 这女孩。对对对对对，那 这 女孩我觉得真的是。 那怎么不行了呀？我穿什么不行啊？ 对啊，我又不是没穿，对不对？真是的啊！ 私戏就说了， 嗯， 单位评选优秀员工，领导呢让大家伙投票， 嗯， 最后领导选了大家没投的人。说员工一票是一票，领导一票是十票。你想内定你就直说嘛，这样有意思吗？你这样的借口大家能接受吗？ 不是，你有可能就是你们单位老板啊，就参加就是看选秀节目看多了，导师制，一票顶十票啊。来看看啊，还有三水一方说了啊，我的同事一般迟到就是三种理由和借口啊。今天没车，今天堵车，今天路上车很多啊，警察叔叔不让过等等的啊，反正就是没有他自己的原因。那你怎么不早点起床呢？你怎么不坐地铁呢？ 对呀、 啊，他说贵啊， 地铁还贵， 地铁还贵，全 全世界北京的地铁应该最便宜的了吧？ 我觉得真的是，坐得40分钟一个小时也就5-6块钱，真的是。 对， 人民币啊，真的是啊， 是啊。 你再来看看懒汉， 哎， 原来我们一同事抠门的哟，天天蹭我们饭吃， 哎呦， 好不容易抓到一次，叫他请吃饭，他告诉他的钱还有用 啊，他的钱还有用，我谁的钱没有用？ 谁家钱没用啊？ 对啊， 你说这理由抓狂不？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互动一些。你都听过哪些让人这个特别想吐槽的理由和借口，好不好？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当然很多朋友已经被高磊啊 征服了， 这个害得不行了。霍建德说不行，肖总不行，我受不了了，我先停路边乐会儿啊。那您先乐会儿，我们说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跟大家说一说春运抢票进入高峰期。 你咋了？ 我一想起来你们老是让你跳级，我觉得这真的是今天早上对 他真的是认真的呀。 好，说一说抢票的事儿。 好、嗯、今天啊，这个春运节前的火车票预售迎来了大年三十的购票期，也就是今天可以买三十那天的了。节前抢票进入最后的时刻，热门线路放票瞬间被抢光。 哎呦， 那么6天之后1月22号节后返程车票也将进入抢票的高峰，由于今年春节比较晚，返程的学生流、务工流将出现叠加。那么根据铁路部门预测，返程抢票压力将大于，还大，节前就够大的了。 对， 回程还大。 那相比起热门线路啊，公交化运营的北京南至天津、上海虹桥的多趟高铁列车都还有剩余的车票。今天互联网和电话订票将开始销售2月15号，也就是大年三十的火车票。短途车票将迎来销售高峰，各位如果您有回家的需求的话要抓紧了啊。 对，咱们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铁路部门呢提示旅客购买车票有3次捡漏的机会。也就是第一次啊，这个票开售45分钟之后，如果部分抢票网民没有及时支付，那么票员将自动返回票仓。还有第二次就是开车前15天，是退票的高峰期。还有就是开车前48小时和24小时也是捡漏的好机会。售票系统呢，往往会放出部分的剩余车票。那么今年铁路部门呢，还推出了网络购票的接续换乘服务，当旅客发现目的地没票的时候呢，您就可以使用接续换乘查询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也可以满足您的出行。 就 多走一段是这 个。对，其实就是 不是， 这我上次跟你讲过接续换乘嘛，就是你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可能直达的没有，你想办法绕过去嘛， 绕过去就多花点钱。但是我并不真去。 不是，就是你要去上海，我先去北京市上海的没有，我先去江苏，然后可能北京到江苏的票多，然后再从江苏买，从江苏到 上海的 就这样啊，打个弯就过去了啊， 还是折腾。 这你能回家就行，你这一看啊，真的是，我跟你说，你就可能就没有出过远门， 是吧？ 你没有理会那种，没有体会那种，就是想要过年回家啊。你哪怕真的是有个机会能让我趴在车顶上，我都愿意跟着。 真是那种急切的心情。 哎呦，说的好， 就想吃一顿老妈做的红烧肉啊！ 哎呦，好，你看这理由和借口还是吃啊。所以啊，孩子们千万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吃多了以后都像高磊叔叔这样哈， 鼻子上起包， 智商都不行了。看，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方面啊，北京市未来2周流感强度将会趋缓，备受关注的流感疫情有了新的变化。根据市卫计委近日的通报，未来2周流感强度将会趋缓。目前在流感样病例各年龄组人群当中，以0到4岁年龄组人群占比最高。针对市民反映的基层医院无法接诊发热患者的问题呢，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因为流感疾病的特殊性，出于对患者安全的考虑，会出现基层医生建议患者到大医院就诊的情况啊。 那么最新数据显示，全市报告的流感集中发热疫情目前大幅下降，2017年的最后一周较前一周环比下降37%，那么2018年的第一周环比下降了74%啊，真是好消息。根据本市历年流感的监测数据分析， 本流行季本市流感活动高峰出现在元旦前后，发病呈近年来较高水平，目前呢已经是达到了流感的流行高峰。 哎， 预计未来两周内本市流感活动强度将逐渐的趋缓。 哎啊，这个是好消息，但是大家也千万别放松和大意啊，万一这个依托衣服或者是 啊 衣 你干嘛， 就是比如说哎呀觉得这两天天挺热，不穿那么多吧， 哦， 很有可能会生病。 就尤其女孩子，哎呦， 啊， 就是还穿着小短裙儿， 哎呦， 就穿一个那种保暖袜， 对， 我就露了一大腿，我天呀， 啊， 替他们心疼， 哎呦是 那腿， 哎呀好。 就老了以后就老寒腿了，你知道我心疼的是这个， 哎，对对我也 是 我每天都到大街上马路上，我就专门就是站着就哎呦看他们心疼。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您听过的那些想要吐槽的借口。 哎呀这些姑娘们也是执迷不悔啊。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发过来的借口和理由啊，这样你们说我们俩看看能不能给你把就是这个借口和理由给破了。 行 行不行， 可以可以 吧。当然有很多人还在继续 啊说着这个讨论高磊的问题，比如说像赵冬青说了，哎，高磊应该是那种应试型的学生吧， 是是是， 是我最羡慕和嫉妒的一种，考分倍考分倍高，平时啥都不会。 我就临阵磨枪，我不快也光，当然了咱不建议这样啊。 对对，宇轩宝贝说你俩太逗，我差点骑树上去啊。来看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嗯， 张海明威说， 嗯， 我老婆总是喜欢掐我拧我，尤其是我想玩游戏看电视的时候， 哦，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掐我拧我，他说因为我是男人，我不应该怕疼。天哪，我是男人，我也是肉做的好不好，我怎么就不怕疼啊，啊， 男人就不怕疼，你老婆这个没得破，你没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吧？你老婆是故意的， 诚心的， 哎， 他就想掐你。 对，谁让你玩游戏，活该，我们也不给你破。你还来看一下，娟儿说了，我有一个同事和之前那个哥们儿说的那个人有点像，那叫一个抠啊！原来单位同事抽烟习惯一次两根儿，这哥们儿烟盒里啊永远就一根儿，他的理由永远是这样：哎呦，太不巧了， 嗯， 刚发完。就剩一根了， 哎呦 你看你这真的没法，你要是我，你怎么办？碰到这种的，就一根了， 就一根了，咱俩撅一半，哎，赢一半呗，这好哥们儿多好啊！我这还有火呢， 哎， 来呗。 你看你这高磊还是善良 啊， 那我的话就想，哎呦我要不是我就说，哥们儿你这个人做人仗义 啊， 就剩一根你都给我。哎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8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进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乘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进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出现了高位回调，日线结束四连涨，最低下探到每盎司$1331，随后呢收回了部分的跌幅。截止到今天早上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39。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话题，咱们一起来吐槽一下，您见过哪些，就是听过哪些这个想要吐槽的理由和借口 啊， 对不对？ 对啊。 哎，来看看海纳百川说了，听你们节目好久了，好喜欢，第一次互动，好紧张啊。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没事没事没事啊，你别抖别抖啊。说我看看他的互动，他说我们老板啊，每天要下班都说去他办公室聊会天， 有 结果每天都下班的时候成了习惯，去吧回家没点，不去吧他又不停的叫你，关键是老板你住公司好不好 啊？他老板住公司，以公司为家呀，那真是比不了。 是，但是他是还是个女老板啊。这个海纳北川，海纳百川也是位这个女同胞。 哦、 估计他其实就是这些老板也去，也是需要朋友的 啊。 啊，这女人又喜欢聊聊天是吧？ 对对，拉拉家常， 拉拉家常似的，他把你叫过去。哎呀，就忍一忍吧，你就全当加班了，是不是？ 你 跟老板聊天还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起码落一个脸熟。另外呢，你可以跟几个好同事，你们分一下工，一二三四五，一人一天， 哦、 是不是？ 就是哪天咱台长叫，哎，高磊，你来留下， 我周一 聊聊天 啊，好、哎，可以。 然后你高磊去了，哎，领导能不能是这样？周一是我，周二大帅，好不好？ 对对，周三王一， 哎，咱 忙乱轮 哈。领导说：“你拿我是，你当我是我们出发吧，轮着上是吧？”啊，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没说要匿名，但是呢，我心想着还是给他匿了得了。 哦， 这位朋友呢说，我们单位啊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哦， 已经把部分人员不用加班作为我们工作量不饱和的理由。 哦，明白，你看懂了吗？ 没有。 所以高一定要招高磊这样的员工，为什么呢？你出台的一些规定他根本就看不懂。 哎、我真的没有。 你每个月就只要按那个给他发钱就行，说你就应该拿这。 那你说说啥意思呗？ 他是这样、他的单位应该是按照工作量来算那个工资的。 咱也是。 哎，比如说有的人的工作量饱和了是多少钱？比如说饱和1万，不饱和就是8000啊。那好，可能像高磊、你的工种是不用加班的 啊、不用加班的。 哎、不加班的人都算工作量不饱和，就 那凭什么呀？哎呀，我才明白呀！那我为什么不能拿10000呀？凭什么呀？ 你看，你不加班啊？啊， 我凭什么呀？我加班要给我加班费，好吧？ 好，哎，你看这我们不这么说啊，我们按工作量来。好，你看，来看一下，还有这个李正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一些新朋友啊， 嗯嗯， 没错，就是在这儿互动啊，我们都看到你们了。还有一位叫这个祖国的花骨朵说了 我说说我爸爸 啊。 1周7天 啊， 能出去应酬5天， 呵 啊，每次都说，哎呀，问他你怎么又出去跟人吃饭去了？ 呵、 哎，我爸说，你看看，有人叫我喝酒，那是说明我人缘好，不喝不合适，呵呵，知道吧？我人缘好， 人缘好，好。好啥呀好啊，真是 好困呀、 哎呦真是、你这个身体怎么办呀？ 对对 对, 对不对、老了的哈。飞就说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同学晚上都偷偷的出去上网 哦、 然后早上回来呀再上早自习， 嗯， 老师去叫他，他实在是起不来了。 哦， 然后呢，就跟老师说：“哎呦，我难受，起不来，我难受。 哦” 然后同学都笑场了。 关键对他这完了，这同学一笑场，老师基本上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了。 对呀、 啊，老师，我难受。 调监控去，你们几个几点走的？ 你到底哪儿难受啊？ 对呀、 啊，啊，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哟，这位朋友，这叫、啊、哎，你能念出这个名字来吗？ 我太简思。第一个字念思 啊、 第二个字你认识吗？ 印 印赵匡胤的印 哦， 你瞅瞅我 印人， 你看我、我这个学识， 哎呀，果然是东大桥小学前三啊！来看一下这个，他在这儿互动，我们看到您了啊，这名太难念了。他这个还有大号豆豆说了，我上家单位的老板啊，曾经要求我们每天晚上六点下班以后呢，不要着急走， 哦、 然后告诉我们作为。领导的每天那么着急下班，那么着急走，哎，什么员工会怎么看？哦，就是他刚才说你看你是作为一个小部门的，应该是部门的小领导， 嗯， 你要是每天下班那么着急走，你员工会怎么看呀？ 啊， 所以每天这个至少要在公司待到六点半， 就假装呗、 啊、哎，六点四十才能出公司、啊、下班回家。 好多公司都是这样。我们有一朋友就是前一日子还跟我们说呢，说他们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怎么讲的网站上还说、大领导说了，说你们每天到点来、到点你就直接走、你的工作认真的态度怎么就是怎么那么没有工作认真的这个工作态度呢？ 哦， 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戏，六点下了班都不走、 哦、 都耗到六点四十六点五十，等着大老板走了以后他们再走。 哦， 要不然他们就害怕会比如说他们春节之后啊发年终奖会少、少给、 哎呦，这个公司一看就管理就不行。 但是他们都说了，说反正啊，要年终奖给的不行，准备就跳槽了。 哦、 这真事儿、 哦， 我就不说他们家公司名字了， 是吧？ 嗯， 哇，磊磊，看你这两眼放光的感觉，要跳槽啊？ 没，人家是做园林的，跟我这个跨着行业呢。 你就快把那个公司说出来了哈，来，我就不能再跟你聊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早上就是您各位听说过哪些让您特别想要吐槽的理由和借口？ 嗯，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七朵北京冰球小花绽放了。 哇，北京时间前天清晨，2018年国际冰球联合会 U18 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甲级 B 组比赛在波兰的卡托维兹进行了最后一轮角逐，中国队通过加时赛以2-1逆转击败了澳大利亚队，继前一日以4-1大胜英国队之后迎来两连胜。本届赛事中国队是低开高走，最终是两胜三负收官，成功保组。那么这支球队当中有七名都是来自于咱们北京的球员，表现特别抢眼、 哎、其实这些年啊，北京掀起了一股青少年的冰球热、成为全国乃至亚洲青少年冰球人口最大的最多的城市之一。其中女孩子虽然占比小，但是随着冰球娃娃的基数越来越大，打冰球的女孩也是逐年增多。据统计，目前呢在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注册的俱乐部有36个，注册球员有3583人，其中包括女球员就有169名。 对呀、啊、那么2015年4月份，北京举办了女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加之当年北京申冬奥成功，2015年7月31号印象太深刻了，北京女子冰球青少年梯队也是应运而生。那么2016年初，北京组建了本市首支7岁到14岁年龄段的女子冰球队。起初啊，小女兵啊只有年龄参差的10多名队员，现在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有2002年到2010年出生的队员大概50人了。他们呢按年龄分为了 U8 U10 U12三支梯队，邀请了中国女兵原队长张晶担任主教练。如今的梯队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大部分队员在各自俱乐部与同龄的男选手一起训练和比赛，那提高的能不快？ 2010年出生的 啊，10年， 八岁， 今年到生日8岁。 哎呦， 小姑娘们 真棒啊！那等这帮 这个小朋友们成长起来，中国的冰雪运动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啊。 对，到时候高磊哥哥给你去现场加油啊！ 你那时候就已经不是哥哥了，磊磊，长点心吧，你那时候是爷爷了，好吧？你跟人家差40多岁呢，8岁啊，对吧？差30多岁呢，不叫爷爷叫啥？哎呦，哎，这个 这节目没法做了。 这个我是说，哎，该说新闻了，你怎么了？ 哦、 想什么了？ 我、哦、吃心了， 哎，吃心了， 吃心了，吃心了。 关注一下那个正在进行的澳网比赛吧。磊磊，你又有没有关注一下？ 昨儿太忙，开了一天会没看。这是实话，就是昨天好像咱们的那个小花都折茧而归了，就是第二就是女子的第一轮比赛，剩下的两位中国选手全都没过，朱琳好像是输了，还有一个王强好像也输了， 而 最后进第二轮的就是张帅和段莹莹 啊， 其他的选手比如我关注的就是已经休赛了半年的来自于塞尔维亚的天王德约科维奇小德，经过了半年休整，他的肘部伤势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又参加了澳网，算是回归了。 哎， 第一轮是轻取另外一位选手，忘了哪国家的，3-0分拿下。 哎， 但是看他那个清瘦的身形啊，就是让我真的特别的心疼， 哎， 你知道吗？ 那我们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 啊， 现在正在直播的就是张帅冲击32强的比赛， 正在直播呀。 对，但是呢，现在你们在40分钟以后再看吧。啊，咱们反正一会儿半会儿也打不完啊。 我看会儿，你聊会儿。 我们9点的节目一结束，你们再看啊。 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也不走，你们也别走。 哎，好好。来，另外关注一下这个斯诺克的比赛啊。其实继这个叫什么，丁俊晖一轮游之后呢，这个16号的晚上。斯诺克大师赛进入第3天的争夺，卫冕冠军奥沙利叶文在对战中国香港名将傅家俊的比赛当中，直落6局横扫对手，取得了胜利。整场比赛奥沙利叶文打出了3杆破百、2杆50加和2杆70加，摧枯拉朽般的速胜晋级8强。 就是傅家俊 完全没有机会，对，完全没有机会，6-0，6-0淘汰。因为我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一下，应该是回放那个打的，确实是啊，奥沙利文打的太，就是发挥状态特别好啊，发挥这个也特别出色，几乎6-0。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就看那些那个名家打球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就是开场如果是第一杆就是他打，他能够一杆打到底 啊， 然后就收了，然后就赢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就是人家水平高，明白了吗？好，来看一下。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国际乒联团体世界杯赛将于2月22号到25号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男女队都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身份是2017年亚锦赛男团和女团的冠军 啊。也祝福咱们的男团女团能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好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内容是， 哎，说说您特别想吐槽的那些借口和理由。 有些伤心是说不出来的呀，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来看看那1000个伤心的理由。有一位叫低翁的朋友就说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同桌要抄我卷子，就一直歪着脖子抄我的答案，这时候他没有发现老师站在他的身后，于是老师就问他，你干嘛呢？ 干嘛？ 这孩子反应神速啊，他头都没动跟老师说，老师我落枕了。 他真是戏精。哎， 这孩子棒啊，反应真迅速。老师我落枕了。 但是我们只能说他这反应快是棒的，但是他抄人家不行。 对，是 那是直接瞪住 了。那老师说，你要落枕了，你应该歪着看自己卷子呀。 你眼神怎么也歪了？ 你歪着看别人卷子是啥意思，对吧？来看看还有其他的。 豆腐乳说了，说的加班啊，我就想起了去年冬天的时候， 哎， 晚上我在用单位的电脑打魔兽世界团队副本， 哟呵， 什么东西？ 你这听不懂吧？ 不懂， 我能懂。 副本晚上10点多的时候，大 单位老大突然就回来到他办公室拿东西， 嗯， 然后他看我居然还在就惊讶了， 哦， 就问我，哎，这豆腐乳啊，你怎么还没走啊？ 哎呦，我正在臭着呢。 我灵机一动说，我在抢回家的火车票， 哦， 还没抢到。 哎呦， 哎呦，当时老大就说：“你别抢了，豆腐主，买飞机票回吧，机票钱单位我给你报销了。” 哎呦， 你好意思拿吗？ 对，真的是，我觉得你内心不愧疚吗？ 就是， 我估计他今天说出来，就是因为内心一直对这个 愧疚了一年了， 没有地方忏悔，你知道吗？哎，我觉得那你就应该加，就是更努力的给这个工作， 对 吧？ 对对， 您回报人家这个老板如此热心肠， 对，这机票多少钱？你怎么得把这加班的钱你给挣？ 我觉得就是一努力啊，十倍就还回来了。 是是是， 来再来看一下，摩草儿说了啊，以前有个同事，我们说好了要聚会，他也答应了 啊， 结果他不来， 啊， 他不来你就直说呗，是不是？但是他呢，他说什么？他说，哦，草儿啊，我今天去不了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走到半路，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门可能没锁，就我就回去了哈。哎，是这样， 你可以再回来呀。 对呀， 啊， 我们等你。 对呀，啊，一个门能有多长时间？你又不是装门。 哎呀，磊磊，这是我觉得你真的点评过的最好的一句 是吧？你说真是， 你要不说给你挖坑也是有效果的，啊， 就是你刺激到我了，你知道吗？ 哎，像 Max 说了啊，嗯，这个高磊怎么这么逗，傻的可爱，一炸就说实话啊，还有 就没说过瞎话。 明天会比今天好，也是说大帅，你今天这个坑挖的够大。我告诉你，真的有的时候这个高磊的智商啊深不见底，我有时候真的得兜着点，我怕万一给他挖大了，他直接就直线坠落啊。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 奉陪到底。我吐槽一下我的合伙人吧， 嗯 嗯， 那大哥太没时间观念了，就跟磨草他那朋友一样， 嗯， 打电话说啊我在楼下呢啊， 嗯， 我告诉你，他即使说在楼下，最起码也要一个小时才能到公司。 哦， 我每次都说大哥，您是爬28楼上来的呀，一个小时。 哦， 每次我说完他，管用也就那么几天。 哦， 然后这老毛病就犯，一继续犯。 哦， 于是公司其他员工就对我说：“ 嗯 嗯，您又该说说他了哈。 嗯” 我真是服了这大哥。 哎，其实这种的还真是得治一治 啊。那怎么治啊？ 就是这种时间观念很淡的人，这是不是一种心理疾病啊？我觉得。 他就是没有考虑到就是会对他人的影响。 反正如果我是要迟到的话，我会焦虑的。 我也 会，你说我约了跟人约了是8点钟见面， 嗯嗯， 我基本上是一定是7点左右就到了，提前一个小时。 哇， 哦，对， 先踩踩点儿。 不是，我不管是干什么， 观察一下周围， 7点就到了。 哦， 所以呢，如果我一看到7点半我还没有到的话，我就开始焦虑。 哦， 哎呀，所以这像我这种的朋友，就 我一般都是特别大牌，8点01我走入会场， 然后喊一句“有请领导”。 好了好了， 嗯，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想吐槽的那些理由和借口。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弥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组资讯。每年的小年夜，北京新春音乐会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2月8号呢，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也将如期而至。阎维文、单秀荣，还有吕薇等歌唱家用一批民歌作品向观众送上新春祝福。阎维文的作品， 咱当兵的，不是，这好像是别人的， 对，哎，是吧？那个叫什么来着？最爱吃的那三鲜馅 儿， 有人给你包。母亲好像是， 好像是 啊，哦，你 父亲吧？ 母亲 哦，母亲， 你爸爸包饺子呀？ 我爸爸真棒， 难怪啊！好，来 来来来，不开玩笑哈、啊，我们继续来看看精彩演出。二月十号、十一号，理查德·克莱德曼将再度来到人民大会堂举办钢琴音乐会。在上个世纪的80和90年代，克莱德曼的专辑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音乐世界的窗口。他演奏的钢琴曲也是我国各种公共场合播放率最高的音乐。这次音乐会呢，将全面回顾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经典及保留曲目。那此外呢，还对一些经典曲目进行了重新编曲演绎。 刚才我想起来一首歌， 什么呀？ 说句那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 哎呦，真好听哎！这是我觉得你唱的歌当中最有味道的一首。 我就适合唱民歌。来看一下，根据热门动漫改编的网剧《国民老公》最近登陆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该剧讲述了陆锦年与乔安好一场长达11年的深情之恋。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呢，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近日发布了最新的电影预告，令人震撼的电影效果和大规模的战争场面，令该系列电影的最终片也成为了今年开年最受瞩目的特效大片。到现在迷宫三呢，已经是不仅仅是一部靠年轻的身体和邪恶搏杀的青春片，而升级为足以吸引各个年龄段观众的影片了。1月26号移动迷宫三将在中国上映，这也是2018年与北美同步上映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日呢，甘家口大厦出现了旧貌换新颜的新华书店建筑书店。那这家书店开业40年来，一直以专营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建筑结构、建筑施工标准规范、建筑图集以及建筑类大中专教材和考试用书、工具书等等，深受广大从事建筑行业的读者的青睐啊。18年伊始呢，这个经过全新整修的建筑书店重新开门迎客。全新的建筑书店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这个专业经营建筑图书的特色的同时，还增添了一些社科类、文艺类、少儿类、生活类等综合类的书籍啊。新华书店的自有品牌新华时间咖啡餐吧也已经入驻啦。 我们再来看看展览，根经中国当代艺术自主性研究展近日在今日美术馆与公众见面哈。展览呢打破了惯有的群展思维模式，在同一主题下，以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梳理为线索，展开了对中国当代艺术自主性的研究和探讨。展览将持续到3月4号。这展览馆就在我们家小区里头，我一次都没去过，真是可惜了。 家里小区里还有展览馆、 就是进入美术馆。 哇，好棒啊。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理由和借口。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给个理由先。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己 来抓紧时间看看大家啊，因为好多人在跟我们互动，说他们想要吐槽的理由。来看一下，朝辉说了，这大冷天的，我闺女呢就是不穿秋裤啊。我问她为什么不穿，她说穿也冷，不穿也冷，所以我就不穿了，爸爸。这理由可以啊，不是，是这样啊，你可以跟她说，你不穿试试，到底哪个更冷啊？ 哎呀，还有人夸你呢 啊、 哦！这是找个理由夸你吗？晨晨说，大帅唱得太好了，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吓的吧？ 姐呀、我一看照片，姐呀，您这泪点也太低了吧？ 还有默默也是让我再唱会儿，一会儿再唱啊，先看看大家的互动。那个， 哎 ，Betty 说了，熊孩子4年级，今年第三次换班主任及各科目老师了。 嗯、 熊孩子们对数学老师意见很大，尤其我们家的上课画画开小差、老师约谈之后问他，为什么你这学期不好好学习啊？熊孩子就说，老师阴一阵雨一阵，脸说变就变， 这个理由让我也是无语了 啊！老师阴一阵雨一阵的，脸说变就变， 这话能是小学的学生说出来的吗？阴一阵雨一阵的， 哎呦，这有可能是估计他们在家聊天的时候跟大人学的啊。来看一下，车车说了 啊， 我要吐槽一下我老公公司的班车， 怎么的？ 公司在亦庄，公司是5:30下班， 嗯， 班车6:30发。哎呀，这个公司太聪明了， 嗯， 哎，所以你不想在公司干活都难， 实在是高。 哎，接下来先进到广告啊。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惠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 工土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贸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0%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啊。你好，李老师。 你好，早晨好。 嗯，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最近这几天的天气，虽然是有点暖和啊，但是呢，这个天也是感觉时而阴一点的，时而晴一点的啊。您跟我们说一说，这天气到底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啊？ 啊，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时而阴，时而晴，这是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的这样一种表现。 嗯， 那么阴呢，你像比如说现在就是这个有点阴天了，那冷空气呢现在已经快到张家口了。 冷空气快到张家口了 啊这个还真是快到张家口了，已经过了张北。那么预计呢是在下午14点这个前后就要到达北京了，到达北京之后呢要刮起3到4级的偏北风，那个时候天儿就会逐渐的转晴了，所以今天呢还有个阴转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次冷空气过境呢带来的最大的好处不仅仅是晴天阳光出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马上就要刚刚抬头的这种这个大气透明度不太好的状况，比如说现在这个通州这边能见度只有3公里，这个大气透明度不是特别好了，主要受到霾的影响，那这股小风一过那就给它刮走了，所以呢这个最大的好处还在于这一个。当然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气温呢在这股冷空气面前啊不降是反升的，对于咱们北京来说为什么反升，一般冷空气过境之后啊它有一个降温过程，可能现在呢因为冷空气它的强度比较弱，它也比较干燥，水汽比较少，所以啊咱们北京又是特殊的这种地形，西部北部是山，冷空气呢一般从西北方向过来，过来之后下山有一个增温的一个过程， 这个增温的过程就使得今天的最高气温预报到了6度，比昨天还要稍高一点儿。 哦，就是虽然有风，但是这个风里边的这个湿度不够，也不是很冷啊。 对对， 这 个、冷主要是冷空气强度不够。 嗯嗯。 湿度又比较小。 嗯。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地形的作用，在咱们北京不降是反升的。 火。嗯。 所以你刚才说了，这几天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冷。 嗯。 这个到4.9了。 嗯。 3.9呢，一开始还有点冷。进入到3.9末期，到现在呢还是有点暖，这是冬天里的那一点暖。 嗯， 总体来说还是冷的。 嗯嗯嗯，好的。那个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要给大家介绍的吗？ 其他情况呢，咱们在这个北京周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如果扩大一点，现在要特别指出的就是现在安徽、江苏还有河南湖北这一带现在可是大雾天气，这个影响交通的这种大雾天气，雾浓度也是比较大。其他呢，就全国来说还算是一个正常天气吧，降水比较少，下雪呢主要是在黑龙江、吉林这一带。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情况，谢谢您啊。好，再见。 再见。 哎，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车多，西二环管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南二环开阳桥到陶然桥由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路段。好了，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你想要吐槽的那些理由和借口。 嗯， 对不对？ 是的， 大家都有听过什么样的理由和借口啊？来说一条，估计可能很多人会有同感的一条微信啊。有一位叫刘超的发来微信说，哎呀，我呢在各个屋子里忙的同时， 嗯， 我老公的屁股就在沙发上生根发芽呀。我一说他懒，他就说媳妇儿我不舒服。刘超啊，我就问你，下次你就问他你哪儿不舒服。 我浑身屁股疼。 不是，我估计他老公会说我屁股不舒服，你屁股怎么了？发芽了。 哎呦，哎呀妈， 那还真是病，我告诉你 啊，怎么了？ 痔疮。 嗨，哎，来看看啊，其他的， 来看看这位朋友 C C 说，嗯，有一个同事，有一天呢，一块儿去同系统的二级单位，嗯，约好了下午两点哈，见面一块儿去，快两点了，嗯，见同事没有到，我就打电话说，哎，你到哪儿了？ 哦， 人说，哦，拐弯呢，拐弯呢， 哦哦， 然后。挂了电话，过了一刻钟就过去了。 啊， 我怎么还没到啊？就给他打电话，啊，你不是拐弯就到了吗？拐哪儿去了呀？ 哦哦哦。 然后人家说，我什么时候说拐弯就到了呀？哦，我刚从单位出来拐弯呢。 哦，哦，那个弯不一样是吧？ 他还挺有理的，我觉得。哎， 对，我没说我拐弯就到啊。 你不应该两点之前到吗？ 哈哈，我拐弯啊。哦，你管我， 你回去吧你。 两二拐个弯是三呢。好，还有看一下，哎，刚才不是有一位哥们说了，吐槽了一下他们老公公司的班车吗？ 嗯， 结果发现他老公单位很多人都在听节目啊。 啊，是吗？ 对，他们说吐槽的那就是我们公司的班车呀。还是说有很多公司的班车都是这么搞啊？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会吗？ 不知道，反正能对上这个点的，五点半下班，六点半发车的，也没几家， 估计就是那家，真是， 哎，有可能啊。 啊，安就说了，说起理由啊，还是我们家姑娘最厉害。 哎呦好， 她上二年级的时候，期末考试， 嗯， 考语文的时候呢，我就叮嘱她，你得检查， 哦， 啊，好好看看。 嗯， 考数学的时候呢，我就忘了说这话，就让她好好检查这事儿了。 哦， 回来呢，我就问她，不是你检查了没有啊？ 哎呦， 哎呦，我们家姑娘一脸天真的说。妈妈，我没有检查。 你这个闺女我真的不想要啊，就听你这动静儿，那问她为什么呀你啊， 她就告诉我说， 嗯， 妈妈你没有说检查数学呀。 哇，啊啊，你听你这动静，高磊家的孩子吧。 他还挺会找理由的给自己，那肯定是数学考坏了。 这，哎，其实这倒反映出一个问题 啊，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平时你操心操多了， 管得太宽了， 你管得多了以后，孩子就不动脑子了， 哦， 而且呢孩子不动脑子以后，久了以后，你看他出错了以后，他怨你呢，谁让你不提醒我的， 是是是， 你平时都应该提醒我的呀， 那你就惯出坏毛病了。 哎， 其实我也有，你说大帅平时管得都特宽，嗯，我都不动脑子， 哎，是，所以我把他给，哎，这孩子养坏了。来看一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们，这个我爱大客说了 啊， 哎呀，我就想跟我吐槽一下跟我睡一张床的那哥们儿 啊， 是应该是他媳妇儿， 啊， 他管他叫哥们儿， 哦哦哦哦， 说每次呢我送他，我都要先下楼把车热好了，在车里等他半个小时 啊， 然后甚至我闺女还要，哦，这应该是位妈妈， 哦， 他说那哥们儿应该是他老公， 他老公 啊， 哦， 然后呢甚至我闺女还要喊着点说别等妈妈，哎呀不对，他应该 乱了乱了乱了 乱了乱了， 反正就 这样，就 是两口子吧， 反正两口子， 甭管谁叫谁， 啊， 两口子， 哎，对对对对，啊，说我要等他半个小时，我闺女都会说，哎呀别等妈妈了，我说咱们一块儿去送妈妈的，结果再等二十分钟才看见我那哥们儿啊，一般情况下我都要跟我姑娘在楼下玩一个小时， 哦， 哎，我还经常说能不能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呀，你知道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其实等老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你要是再跟我逼逼，我就让你没有老婆可以等，你信不信？ 哎呀，这老婆好狠啊， 哎呀好，哎 哎呀，等老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嗯， 哦，我学会了， 哎，啊， 我就做不到。来看秋燕说了，你们俩这活宝乐死我了，我刚做完手术啊，我笑得我伤口都快崩开了。 哎，你这个真是要 捂着点，捂着点啊。 嗯嗯嗯，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张宏宇说了，什么意思？请一名， 哎，就请匿名嘛，他肯定打错了。 哦哦，请匿名，那我 待会儿 再读啊。 啊，那待会儿说啊。莫醒醒说，我们公司班车才不是呢。 哦， 我们是六点下班，七点发班车，同样晚了一个小时嘛，真是的。 看来是都这么操作呀。 哦， 咱们公司领导会不会听这期节目啊？ 天哪，别去，咱们五点下班还是正常五点发车吧。 哦， 虽然我不坐班车。 好，在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您想吐槽的那些借口，好不好？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 出发。 好，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导游强售套票，低价雪乡游套路再现。 啊，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是黑龙江雪乡赵家大院坑游客风波刚刚过去不久，一段导游在旅游大巴上抢售套票的视频呢，再次将雪乡旅游引入争议当中。视频当中呢，这名导游声称中国雪乡这个地方一年12个月他只营业3个月，所以经常有人说的一句话，9个月磨刀3个月宰羊，谁是羊啊？大家都是羊，遭到了众多网友的质疑。1月15号下午，国家旅游局就此事发布通报称，已责成黑龙江省旅游委立案调查导游被曝大巴上抢售自费项目套票这个事儿。 嗯，对，那在这段曝光的视频当中呢，这位雪乡女导游她表示说，雪乡这个地方虽然消费高，但她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如果你家在这个地方一年只营业三个月啊，那你得把一年的钱挣回来了，如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呀。说的好像感觉跟很有理由似的啊。 哎呀，是啊，接着呢，他就开始介绍雪地长龙啊，什么雪世界、冰河世纪、马拉爬犁等娱乐项目。他还表示说，这些项目最贵的收费598， 嗯， 最便宜的还得168呢， 嗯， 整体游玩下来需要2600-2700块钱， 嗯， 而通过自己购买了则只需要1600，就是从他这买能便宜，并且说自费项目不能不参加。说就你花的这点钱，交了门票费不够车费，交了车费不够吃饭钱，所以说你的自费加你的团费才是你这两天的正常消费。 火， 哎呦， 你听人家理由跟借口是不是啊？ 好、 这个、 像都没驳不倒的感觉似的。 哎，对，多么硬核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导游还说了，如果不购买自费项目，就需要在冰天雪地里等着。啊，为此呢，还专门举例子说，前几年有一对情侣，因为没有买游乐项目，只好在外冻着，结果男的被冻得告慰截瘫，女的被冻成了终身不 育。你笑谁呢？ 啊， 你笑谁呢？ 真的是宁可钱遭罪，也不要人遭罪。今天你要不去，你就是真遭罪了。说实话，我还真害怕，因为你想想，这高磊他要是真把你扔那儿，零下三四十度，你受得了吗？你扛得住吗？所以这个东西就得管，像这 太过分了吧。 前两天、就赵家大院那个出来以后啊，当地的旅游局还出来说、说我们雪乡经过了3年的培育跟发展， 嗯嗯， 然后呢有了取得现在的成绩不容易，现在你的视频转发量已经超过几万人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希望你能够珍惜雪乡的旅游发展成果。这就是你们珍惜的态度吗？这就是你们珍惜的所谓的3年来努力的结果吗？对不对？ 就怎么按下了葫芦瓢又飘上来了？ 就是如果自己不自爱的话 啊， 你怎么 谁都帮不了你？ 哎，谁都帮不了你， 真是好好彻查吧。来，咱说点开心事儿哈，咱说说咱们周边的延庆。2018冬奥文化发展论坛近日在延庆举行了，延庆区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主任李志军在论坛上透露说，延庆呢正加快核心区规划，主要场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将积极构建一轴两翼冰雪产业格局，持续打造京张体育文化的旅游带。 2月25号平昌冬奥会闭幕之后呢，冬奥会将正式进入北京周期。在场馆建设方面呢，今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工程将完成60%，雪车雪橇中心将完成赛道 U 型槽的结构施工，冬奥村和山地媒体中心结构施工呢将会完成50%，还有孙杨路改造路改造线段将主体完工，并开工建设电力保障项目、综合交通服务中心等等。 以后延庆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咱们再来说说身边事儿，西城将搭建全域博物馆，怎么回事呢？作为北京老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城区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近80处。那么从今年起呢，西城区将搭建全域博物馆体系，有效地对接博物馆之间的资源，让老城风貌、老城故事更好地传承下去。 西城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一个集展示、交流、教育与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西城区博物馆规划馆已经列入计划，位置就在德胜门 对景项目所建的这个四合院里。 嗯，是德胜门对景项目呢，位于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南临水漳胡同，北临北二环，东临德胜门内大街，西临什刹海变电站，是一片四合院的群落，总建筑面积近2万平米。项目呢，自2016年3月启动施工，预计今年年底竣工。未来的西城区博物馆、规划馆就坐落于此，同时啊，还将引入其他的文化设施。 嗯， 按照西城区的规划，这一片四合院群落啊，将建设成为服务地区居民的现代化的综合文化展示展览中心。 哎，还有像天桥印象博物馆啊，坐落在天桥演艺区，按照民俗博物馆加文创空间的项目功能定位建设。这个在去年8月份开始建设，分为固定展陈、文化体验、活态展陈三个主题空间，未来将通过博物、传习、文创、设计、阅读互动等多维度，实现服务市民的公益文化传播。 是啊，这些博物馆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哪些你特别想要吐槽的这个理由和借口呢？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要求匿名。 哎，这我觉得他这个啊，还真是，过会儿我们再说。 过会儿说 啊，要匿名一下。 好的，好的。 嗯， 他说英英说，刚听你们说班车晚一个小时。 嗯， 我们那儿的班车是晚上9:10。 哦， 这么晚，我们下班刷卡时间是9:15，工作体系是倒班制。 哦，什么意思呢？ 就是 发车时间是9:10， 下班 时间 是 9:15，所以你要么就今天早退，要么 你就 错过班车， 自己回家。 哦， 这就出差5分钟。 哎，你们这些HR 人事部门的脑子都用在这方面了， 这为什么呢？这班车也得开出去。 你们没提意见吗？ 关键说，如果你晚这5分钟，这班车可以不用去了，省了这趟油钱了，司机的费用了，那你可以，当然也不行了。 他不是，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他就使坏呢。就我们说的，你9:10我就发车了，你打卡时间9:15。你怎么弄？ 他是跟9:15下班这波，因为是倒班制嘛，跟这波下班的人是有仇是怎么的呀？ 不会，这个真的是有点说不通 啊！你这个我觉得得让你们领导知道一下，这不行啊！五五归五说了，哎，跟大家说一下，我3岁儿子所有的理由都是我想什么， 嗯， 比如说我想要玩了，你干嘛去？我想吃了，我想睡了，就这一个理由，要啥都这一个理由，感觉这个理由比天都大。 哦嚯， 哎，但是这个呢， 嗯， 3岁的宝宝啊，现在看我们觉得挺可爱， 是， 但是再大一些，我觉得你得纠正一下他 啊， 因为当他说我想怎么着，我想怎么着，我想怎么着，给出这个理由和借口，他就能够实现的话， 哦， 其实他会越来越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想要怎么样 就 要 怎么样，这大了以后可真 不是事，这大了以后就是会形成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说， 嗯， 独生子女会经常是比较自私。啊，怎么怎么样？ 对， 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苗头出现了， 对， 应该及时的纠正。比如说， 纠正一下， 那你想要吃什么？你可以告诉他，你想要吃，爸爸也想要吃，那怎么办呢？让他学会分享。 哎，对，咱遇到事儿以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 慢慢的，他就养成这方面好的习惯了。 哎啊， 岳鹏就说了，我叫多多爹。 嗯， 说起理由呢，听一个朋友说过， 嗯， 他有个发小，从来都是放鸽子那种人， 嗯， 每次失约的理由都比较恐怖， 嗯， 家里有人去世了， 哦， 哎呦，曾经有一次他们试着约了他一周， 嗯， 哎呀，感觉他们家里人都快死绝了。 嚯，这个话有点， 这有点太过了哈， 啊，这太狠了，太狠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您说一说趣闻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一些这个奇闻异事啊。 是。 说一说英国的小升初吧。 啊。 这个英国的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呀。 哎呦。 准备推出防家教考试。 我告诉您，听完这条消息您会觉得比咱们这压力还大。 哦。 英国不少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进好中学读书煞费苦心。 哦。 不惜花钱给孩子长期请家教。 哦。 英国多所精英中学针对这种情况准备用一种家教辅导不了的认知能力测试和面试取代现有的入学考试，以减缓学生和家长的小升初压力。 哦， 常年 哦， 你知道吗？ 说按照《泰晤士报》网站的说法，中产阶级家庭为了让孩子挤入精英中学，展开军备竞赛般的竞争。有的家长以每小时75英镑，每小时675元人民币的价格，给孩子请长达6年的家教， 就是从1年级就开始请家教。这真的比咱们 一小时675， 国内的这个要狠得多， 要很多， 真要很多。 哦， 天， 说由12所精英中学组成的英国北伦敦女子学校联盟将在本月举行的入学考试中加入难以事先准备的面试环节，计划明年推出认知能力测试。这个联盟称，新的入学考试是防家教考试，除了有助于抑制家教需要，还能增加收入偏低家庭孩子的入学机会。 这挺公平的。那么联盟成员之一的南汉普斯特德中学校长说，家教产业助长了抢跑和追求完美风气，不利于儿童的健康。他说，孩子们的生活被安排得过于忙碌了， 嗯， 孩子们需要自由的时间游玩和他们的梦想成真。这说的真好，哦，你想想，其实不光是咱们国内， 原来哎呦， 英国 是， 对吧？包括我了解到的什么新加坡、日本，嗯，都一样，压力都特别大， 尤其是现在，对吧？竞争越来越激烈， 是这孩子，大家，你知道吗？他们从咱们分班的时候，大概就是分这个成绩好一点的、不好一点，怎么也得从高中开始吧？ 对对对对对。 你告诉新加坡，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每年一考试，每年都分好坏班、快慢班，从2年级开始。 哎呦， 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考试不是全校排名，不是全班排名，是全国大排名。当然，人家也是人少， 是国家也 对全国大排名就一目了然，一点面子不给。 哇， 你知道吗？那家长都疯了。 哇，天哪！其实你看啊，哪个地方的压力都不小啊。 是， 咱们就别给自己找借口了，加油吧， 加油加油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 好，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然后还有哪一些我们没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啊，说一说是您想要吐槽的这个理由和借口啊。黑色幽默说了，我是呢做项目经理的，有多次我将客户的合理需求带回公司反馈至产品经理处， 评审登记都被以不符合产品发展方向为由拒绝了。然后呢，当有总监级别的领导提出跟我反馈一样的需求的时候，那位产品经理还很认同的说，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做。我觉得很打脸呀。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真是哈。暖男说，我们宿舍住了四个人 啊， 其中一个他什么都不买 啊， 像洗衣服呀，什么洗发水、卫生纸，什么都不买，就洗衣液什么的。 哦、 啊。然后你说他吧，他还说这值几个钱呀？ 哦、啊。 可是用完了下次， 嗯， 我买， 嗯 啊，就是他说用完了下次我买，哎，我都想揍他。 哦。 就没有一次他是实现的。 是啊，这几个钱呀？那你怎么不买啊？ 就是的呀。 好，来看你下次是这样，你 锁起来。 哎、不是锁起来。他别人有电脑你咔拿过来用，他说你看我又用不坏，是不是这几个钱呀、啊、这个啊。 对， 来看一下啊，还有位朋友要求匿名啊，他说前同事约着一起吃饭，早上呢我要出门了，同事跟我说，哎呀我身体不方便，今天女同事啊，大家都知道肚子疼啊，我就说那你好好休息吧，下次有机会再聚会。几个月以后啊，得知她怀孕了。 哦， 我还为她高兴呢，说着说着发现怀孕时间不就是在我们约定好的吃饭前吗？啊，真的是， 哎， 好吧，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